手段，维护着习惯，让自己难堪。最后的离散，请用词温暖。 有些爱是只无味，岂止可惜。有些人像是风景，过站不停。可惜，多可惜，到最后总是要失去。有些热情太空虚，想要逃避。有些回忆太锋利，躲闪不及。也许我的心已经陷入了你设的瓶颈。

早上，看见你和阳光都在志向，和你轻度时光，在每一个晚上，像你的海洋撒网，我只想和你轻度时光，不再迷恋远方，不再与之惆怅，而我只想和你轻度时光，累了打在肩上，哼着雪山火往轻轻唱。 准备的爱心树洞放得下每一个跌跌撞撞的心事，关爱青年计划关心每一个年轻的你。我们是 FM 九八二北京青年广播，和你春夏秋冬，陪你喜怒哀乐。 感觉到好炙热，刚好是你经过，眼神表现洒脱，手却不自主的打招呼该如何，一下子全忘了，明明都想好的脑袋全空白了，接下来该怎么做，是言语还是慢动作，好像都不太好说，尴尬症该怎么破，还不如就是记错，为什么要想那么多，多制造一点巧合，不算最坏的结果，如果天突然下起了雨，我不会逼迫，因为我知道有一个人会守护着我，就算有一天彗星突然撞向了地球，没关系，只要有你，我的地球。

哎呀，不玩了不玩了，什么呀？连输三把了。 哈哈，快点选真心话还是大冒险？ 还选真心话是吧？听好了， 奇怪你爱小狗，奇怪你总神游，总是幻想女生常常开发带你走吧。 游戏一局战到天亮，黑眼圈就只进化，熬夜太可怕，快洗洗睡吧。 真正在你身后，傻的样子很丑，爱耍耍也没用，智商太丑，自恋过头。 每次我买单还能走出门口，还不是我在身后。 真心话太冒险，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，想笑就笑吧，有时没底线，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。真心话太冒险，反正缺点有点露脸你都看见，高兴就往那瘦，翻脸就往那勾，但有你懂我这一点就足够。 放皱眉头，假装不再想走，什么鬼也不说， 五六七八轮到你啦。 睡觉爱抱着小熊，吃饭爱假做从头，除了家人也就我忍受你吧。 Go! 别以为你没有，有次睡姿太丑，不忍心把你吵醒，口水是流，拍照再走。 手机里存的你的自拍太多，内存明显快不够。 真心话太冒险，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，想笑就笑吧，于是没底线，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。真心话太冒险，反正缺点有点露脸你都看见，高兴就往那瘦，翻脸就往那勾，但有你懂我这一个就足够。 就把真心话当作筹码， 石头剪刀布，哦，被坑一把， 哈哈，你又输啦！可承着你又是脾气太差，我 真心话太冒险。 可是你在我的眼前不用表演， 想笑就笑吧，有时没底线， 在女生面前留点颜面。 真心话太冒险。 缺点有点露脸你都看见，高兴就往那瘦，翻脸就往那勾，但有你懂我这一点就足够。 我们离开荒